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又到星期二晚嘅夺命捞松，今晚就见到我哋得两个人。 喂，估得到啦！我一早預計今集冇阿土㗎啦。 阿土呢就 佢不嬲咗個 pattern 係 講緊大 project 啊。 做一集唔做一集。 係啦。唔係今集阿土呢就講緊大 project 呢，咁佢就覆我嘅。咁我就叫佢研究緊呢個城寨與區塊鏈技術。 喔、哦。 所以呢佢就係、 是。你又係唔肯我啊。 你大數據啫，區塊鏈呢啲嘢我諗你冇理由在行啩。咁土就話識，咁我就叫佢你今集就唔好做節目啦，你就研究一下城寨如何就利用區塊鏈技術上市。 哦。 係啦，再順便買埋呢個城寨牌挖鋼機。 佢唔識區塊鏈，區塊鏈係科技，你所講係虛擬貨幣。 係，我同佢講 虛擬貨幣。 反問我，佢話細娘乜鏈啊咁。咁我話區塊鏈啊咁樣。咁呢呢個就當然呢，今日我哋一開始講呢個笑話就同我哋偶像嘅閉笑有關。咁就閉笑係一個帶出一個即係另外一個我最大嘅偶像，其實就係明哥。係啦。咁閉笑就當然呢，喺深水埗大殺閉呢個行為呢，我覺得就警方咁高調帶佢返去調查呢係有原因嘅。 點解呀？ 大殺閉呢樣嘢只有習近 平。就習近平可以做。 係啦。 你僭越， 你凭乜嘢去 僭越 做呢个大杀币？普通话叫做大傻 B， 系啦， 系啦，呢个大傻 B，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咁所以今日三权合作嘅情况底下咧，执法部门咧就将阿币少咧就，其实我觉得 over 嘅、 嗯。 你问我，如果系纯粹杀银纸而扣留咁耐，跟住又要即系、就是、重案组去调查咧？ 重案組啲嘛， 係啊，我覺得係 over 嘅。 喂，都唔使重案組啦，係嘛？其實唔係嗱，我同你唔知意見一樣，我覺得啊，張張在目，一定係犯咗公安條例㗎啦，即係冇得講㗎啦，一定係犯法㗎啦。咁係視乎你告定唔告嘅啫。咁今時今日嘅香港司法，你真係唔敢講㗎。 咁就我覺得閉笑就一定閉啊！以前你知唔知封建王朝有一樣嘢叫做忌諱啊？ 啊， 犯諱啊！ 啊， 範圍係咩意思呢？譬如個皇帝，我叫做宏曆咁樣，乾隆咁樣，宏曆嗰兩個字就唔可以提嘅，因為你一提嘅話就係觸怒呢個龍顏啊，就係範圍啦。 嗰陣時雍正仲勁啊，你記得有個 為民所指啊嘛， 係、哎、呀， 為他乃個為， 為民所指就殺頭啊。 點解呢？就係、是、個為字就係將雍正嘅一點一畫個頭攞咗去。跟住個政治就係將個指字就係將個政治上面我一畫攞咗去，即係話你要斬我雍正個頭。咁、 啊、 所以就結果全家抄斬。咁所以呢個閉笑嘅問題之所以閉閉就唔係因為倫敦金啊天。 你大鑊啊，隨時判14年啊。 所以我覺得香港啲分析員始終都係比唔上我哋兩個。睇唔到個閉笑。睇唔到個閉笑點解咁閉嘅原因。閉笑咁閉嘅原因係因為殺銀紙呢個行為係犯違啊，其實係。 唔係啊，所以咧，嗱，你唔好真係當笑話聽。我真係對今時今日咧，香港嘅成個 唔係笑話嚟㗎。 係啊，成唔係笑話嚟㗎，真係唔係笑話。點解係笑話咧？你今個星期，即係啱啱上個星期發生兩單嘢，都會令到你對香港嗰個所謂嘅法治咧，係已經係完全 崩潰， 再冇任何保留。一個叫一國，唔係一個叫 一地兩 檢。嗰、那個司法覆核嗰個判決，第二個就係唔檢控呢個689同埋呢個阿周浩鼎。係 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阿閉笑就生不逢時，如果閉笑可能早兩年咧未有呢個一帶一路大殺閉嗰陣時咧， 就 可能咁樣殺法冇人嚟嘅。 放咗佢添嘛。 放咗㗎啦， 放咗啦。 咁但係閉笑就帶出今日我自己一個偶像級嘅人物，就係深水埗北河同行阿明哥。 嗯。 曾幾何時呢、這個洗底行業呢 就以前就壟斷喺一個叫做耶教牧師阿林以樂手上嘅。 嗱，呢個我就唔參與討論。 你認識佢嘅，所以 我 講啦。 林以樂係老友記嚟嘅。唔係嗱，你繼續講。 林以樂就冇個人利益嘅，我覺得。 啊， 佢係純粹通過幫一啲壞蛋洗底而去彰顯咧教會嘅門咧係為所有人而開嘅，係為所有人而開嘅。 啦， 咁所以咧，你見到阿陳振聰啊，或者嗰啲。嗰啲藝員逢親係俾以前一仔狗仔隊跟到去尋歡啊，咁樣都會揾阿林以樂嚟去告下解啊，或者係揾阿林以樂嚟一齊接受訪問啊，咁樣。 咁宗教呢就即係罪人啊嘛，你要明白，即係我哋係接納所有嘅罪人。係 啦， 包括你劉世良呢個罪人。 咁 啊， 教會接納呢啲迷途知返嘅小羔羊呢，我覺得就合理成章，順理成章。但你話不和同行。就取代咗林以樂嘅洗底產業咧，我覺得咧就呢個係一個新嘅生意。 嗱，呢個不和同行，先講講明哥咧，就最新消息就收到阿 閉少係啦， 阿閉少九萬 九萬二九萬二啊， 嗰個嘅捐款係咪啊？係咪捐款啊？ 係 係啦， 買飯券 啊，買飯券。咁咧就好啦，咁啊就跟住咧就呢件事咧就於是咧就阿閉少就做咗善事啦。之前咧阿明哥亦都係同好多建制派嘅候選人。包括陳可欣啦，包括鄭榮信啦，咁樣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 crossover 嘅活動嘅。 係，我成日話叫做呢個牌子叫明哥哥士的啊，專係幫人咧就要洗底啊，抹走啲污糟嘢啊咁樣咧。而家明哥呢個牌頭，我覺得就掂啊，真係。將來啊，如果不過葉繼歡又唔喺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無論做咗咩壞事都好咧，只要去買贖罪飯券。以前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其中一個就是 那個描述是很形象化的，就是以前的天主教的神父買贖罪券是怎樣的呢？就是當你的錢扔落去那個天主教的贖罪券的箱裡面，當你聽到叮一聲的時候，你的靈魂就會上天了。這個就是當時最腐敗的這個羅馬教廷買贖罪券的時候，結果觸發這個新教的改革，馬丁路德。咁而家呢個明哥慈善贖罪券呢，我覺得呢個真係產業化可以，如果俾我就搞埋呢個上創業板都得，真係好過嗰啲咩一百條毛啊，或者係嗰啲咩嘢，因為長做長有啊。你 因為教會好多罪人係咪香港？ 係啦，第一香港罪人多，第二建制派內罪人多，因為建制派大部分都係做撲街嘢㗎嘛，咁佢要通過明哥呢個洗底，我覺得收九萬二就收得順。 你唔好講撲街啦，好唔好啊？我已經用咗新嘅詞彙形容呢班有嘅叫次子，做次子。而家我哋咧就叫冇呢個建制派，有次子派，專係幫政府抹， 或者叫底褲派都得， 核突嘢嘅。 根據呢個國產007裏面阿司令同阿周星馳所講嘅對白咧，就係、是、即使你有一張次子同埋一條底褲，對國家都係有貢獻。係 啦， 係啦。咁呢個次子派係咩呢？因為做得太多壞事，我覺得如果排住隊2020就立法會選舉，跟住2019就區議會選舉，咁你何君堯一路數容海恩呢個鼠王芬到呢個蔣元秋，你全部排落去，喂，如果我係明哥閉笑都收九萬二，其他嗰啲92萬都得啦，我覺得。 梗係 啦。佢洗完底真係你睇下鄭永信當選。陳海欣當選，咪咯？ 喂，佢背後有維穩錢噶嘛，大佬？呢一班鄭明信唔係自己銀荷包嘛？ 我使鬼咁啊！ 背後有中聯辦啲 張曉明一張書法都3000多萬啦。 喂，好明顯。 如果張曉明嗰張廁紙，我諗都300多萬啩。 嗱，以下呢一句咧就絕對不是講笑，好明顯香港而家成個選舉咧，背後嗰、那個中聯辦操控咧，係我完全100%唔會置疑。即係我覺得已經係毫無懸念啊！即係話，所以咧，你睇到呢一啲嘅所謂嘅陳海欣啊、鄭榮信啊呢一咁啊站喺前台嘅人，佢後面嘅機器就係中聯辦，所以咧就唔使同佢阿明哥唔使同佢客氣，真係92萬太平，920萬收佢。 嗱，同埋我覺得咁樣，既然明哥呢個產業化嘅話咧，呢92萬之後咧就應該派得開，派得勁啲，我覺得，就唔好淨係派飯盒。我覺得對於那些嘅深水埗的貧苦大眾來講咧，我覺得應該由明哥去派錢， 由明哥 就唔好殺幣。我覺得唔好殺幣，殺幣啲行為咧 派錢唔犯法。我想講清楚個法律。 殺幣犯法，派錢唔犯法。 係啦，殺幣咧，你投呢個閉少爺嗰種嘅殺幣方式，就喺空中嗰度咧，造成嗰個啲人搶錢， 公眾秩序， 公眾秩序問題。 但係你去俾錢，即係等於你俾乞衣咁樣，你唔會犯法噶嘛？ 咁啊，六百啊，七七七都俾咗 五嚿水啦。 大陸行乞嗰個大媽㗎係 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個法律 ，OK？ 即係話咧，派錢就不犯法，睇下你點派法。 嗱，我話俾你聽，首先就將張曉明嗰個書法喺北河同行、北河飯堂嗰個書法攞去拍賣，拍賣咗之後嘅錢咧就攞嚟派。 嗯， 我覺得每日咧就派一個數目，咁就總好過俾飯盒。我覺得飯盒因為個水平有爭議，但你話如果派錢嚟到嘅每人50蚊、100蚊都好。 嗯， 咁我覺得既然阿閉笑都咁控動嘅話，明哥如果食住閉笑，喂？閉笑俾咗92,000啊嘛，如果92,000唱成100蚊紙派都派到幾耐㗎？ 我覺得咧，閉笑依一樣嘢就有個即係公益啦，因為咧你佢建立咗一個門檻叫92,000， 係啊 ，OK， 即係我覺得 贖罪券底價， 92,000呢個門檻咧， 贖罪券嘅底價。 嗱，你以後咧，你嗰啲嘅所謂嘅要再黐埋明哥嗰度咧，喂唔該。 嗱，你問我， 你又唔好低過92,000。 謝玲檬加鄭詠信到陳海欣，我覺得唔止92,000嘅，後面有老細找嘅，我覺得。你睇個牌匾咪知囉，屌張曉明㗎嘛，後面有老細找嘅嗰啲就係、 是。阿明哥已經有阿張曉明嗰個 有呢、這個叫做、那個、叫做明明 初喺度㗎啦， 明明相劍合璧啊，就係張曉明同埋呢個阿深水埗明哥。咁如果加埋阿閉笑加持呢，我覺得呢個贖罪券產業，我覺得不出一年可以上市，真係。 所以呢、這個、 香港罪人多的是。 你顯示出阿閉笑。 賣港賊又多。 阿閉笑係有政治觸覺。 閉笑我選立法會得㗎真係。 係呀閉笑得㗎。 肯定好過謝偉俊啦，如果我係中聯辦我買閉笑唔買謝偉俊。謝偉俊就隨時會失控嘅。但係閉笑呢一挺呢，你睇到㗎，由佢殺閉開始到帶警察帶佢遊街返去，跟住到搵阿明哥洗底，到佢洗完底接受訪問嗰個水平之高係勁過鄭若驊、張建宗嗰班友啊，真係。佢話阿明哥教我要低調啲，我都知㗎啦。咁、你咁高調喺架車嗰度接受記者訪問， 高調地講低調。 係啦， 係啦。嗱呢個閉笑咧，老實咁講，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你啦，佢攞100,000啦，話但唔知幾多錢啦，總之大約係100,000出嚟 派100蚊紙啦， 咁樣殺啦。佢最高嘅而家嘅成本唔係嗰100,000， 我哋都識佢。 唔係，係啦，佢要攞返嚟嘅回報呢，就而家連城寨都要講佢 ,ok? 喂，城寨講佢真係上位㗎啦。 城寨都要講你。好啦，咁跟住呢，而家呢，我覺得呢，即係警方嗰方面呢，就即係最睇下就係習總點睇啦。而家習總要點樣告你 習總，我估就 而家最主要係咁睇。 見阿林鄭呢，最主要就唔係講一帶一路，亦都唔係講呢個嘅大灣區，亦都唔係講呢個香港獨立關稅區。 最緊 我相信習近平就交代阿大媽返嚟呢，就唔該你對付阿大閘。大佬搶我個彩，搶我頭彩，仲要犯位，是不是先？ 是啦。 咁所以呢，大家如果 我都真係睇下閉笑擔心。 閉笑就閉閉都冇咁閉㗎啦。 真 係 個閉字改錯咗。 因為佢嗰隻其實我覺得佢個名字都好 Q 嘅，我覺得叫做閉笑啦。即係符合而家80、90後嗰種嘅即係好浮誇。其實我覺得佢個打扮係低調咗，我覺得。如果再加上如果 hip hop 啲嘅掛條金鏈啊，個粗金鏈掛住一個礦機，挖礦機嘅一個金牌，一個金牌。 如果淨係今年就唔得㗎啦，今年就 然後全身著皮草，然後咧就雙金牙，全手金戒指。我覺得呢個 hip hop 造型咧 咁鬼似啊咩嗰個叫做八兩金嘅你咁樣。 唔係就係 Liku Liku 新年財裏面嘅劉青雲嘅造型。 哦， 咁嘅話咧，我覺得就符合曬完全閉笑嗰種浮誇風。所以閉笑揾阿明哥嚟去洗刷佢嘅浮誇風，希望自己改過自身，喺來年做一個低調啲嘅人咧，我覺得就冇乜說服力。我覺得，如果俾我係閉笑，我再去盡啲，再去盡啲。 去揾明哥，其實我都話佢玩緊叫做低調地高調啊嘛，或者高唔知唔知應該點形容佢？你叫佢形容佢做高調地低調啊，定係低調定高調啦？ 其實我覺得講真。你覺得明哥仲有冇歌詞的嘅作用咧？ 都仲有啲嘅。喂，嗱，老實咁講，我成日覺得咧，我哋呢啲所謂嘅時事節目主持人咧，有時咧，因為我哋好關心時事，我哋對於呢個嘅坊間啲人咧嗰、那個嘅感覺咧，有時未必準確。 嗯、 即係呢個阿明哥咧話曬佢呢度做善事。即係咧嘅傳統媒體對佢嘅 presentation 仍然係正面居多， 咁所以我覺得咧，明哥咧喺呢個坊間嗰個形象咧，仍然係傾向正面嘅。所以閉笑先揾佢，其實閉笑可能冇乜睇城寨節目。咁所以咧，佢淨係睇傳統媒體， 仲以為佢係得嘅， 仲以為係得嘛，咁噶嘛嚇。 嗱，閉笑就真係抵閉啦。明哥呢只歌詞的咧就甩皮嘅會，就唔單止係清洗你呢個污跡，包括咧就清洗埋你皮膚，然後咧就令到揦甩曬啲皮嘅。咁所以就我覺得見仁見智啦，有啲人就覺得即係等於以前林以樂嘅角色咁樣，咁就而家明哥究竟做緊乜嘢呢，咁樣究竟呢個只要買我飯券任何人都可以喺度懺悔，咁就我覺得明哥已經去到一個教堂嘅地位㗎啦。 其實明哥呢好聰明嘅，你知道佢上次講當冇我唔記得真係阿陳海欣。 陳海欣 嗰時候 俾人少啊。 他就已經說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那個的影響力的嘛，那個就是說很多人呢都可能會用他就是說黐埋他那裡呢去拿這個這樣的政治的本錢，所以明哥是不是完全不清楚現在目前的狀況的，不過也都樂於呢就是說這個狀況呢就如果從一個我覺得即係叫做我唔批評的角度去看呢，就話他覺得這一樣嘢只要有助於他做慈善嘅工作，咁總言之咧，你邊個埋嚟都唔緊要，總言之有助於我前 工作。咁我覺得嗱，我就係明哥，如果你有朋友睇緊你嘅節目，或者轉過阿明哥一聲，或者明哥自己睇緊嘅，我就建議你不妨出一隻同阿閉笑拍住出一隻叫做明哥區塊鏈啦，咁咪仲直接，係咪先叫北河 con？ 唔係明哥虛擬貨幣， 係啦。 永呢個區塊鏈 阿柳伯 禮拜區塊鏈係一個科技 ，OK 唔係一個產品， 唔係一個產品嚟嘅， 明白 啊！依一個嘅叫做虛擬貨幣先係一個產品， 唔係咯，咁你出只明哥北河虛擬貨幣咪得咯 啊！ 咁嘅話，我相信好多左膠幫你炒上去嘅喎，咁到時炒咗上去，你又繼續喺度掘礦，跟住推出市場，咁你咪跟住可以幫到好多窮人咯。 有得諗喎、 啊，我有得諗，我覺得既然俾阿閉笑過一棟，不如自己理啦。我覺得 當然我自己本身，我諗阿世良都係咁諗啦。即係有啲嘢咧，你都要睇清楚。即係我就唔贊成呢個嘅邏輯嘅，就話我唔理乜嘢嘢，總言之咧有助 幫到窮人嘅就得啦。 幫到窮人就得啦。即係呢個我唔 buy 呢種嘅。 冇底線咯，我覺得變咗。 我唔 buy 呢種嘅 philosophy。當然。阿明哥你咁睇，咁我冇辦法即係改變你呢個睇法，即係我自己覺得仍然有啲嘢，喂，如果嗰啲錢係嚟自黑錢，你會點睇呢？我只係 challenge 住呢一樣嘢，嚟自黑錢你係咪都覺得我唔理你啲錢係點嚟啦咁樣。 嗱，譬如舉例啦，今日我睇個新聞都幾荒誕嘅，有個道士就幫兩母女驅鬼，咁就乘機摸胸同埋即係觸摸佢敏感嘅部位咁樣。 你咁鍾意睇呢啲新聞嘅？ 唔係，因為我覺得嗰啲人中招嗰啲人呢，有陣時都幾即係個古仔個內情幾得意嘅。咁佢係利用嗰啲人嘅心理弱點㗎嘛。咁我想問，如果呢個道士嚟北河同行去買贖罪券，俾唔俾佢？係咪？ 係呀，你要問呢個問題。 係呀，所以你話個懺悔係咪就係話你買咗92,000就等於懺悔，咁你同天主教嗰啲當時羅馬教廷嗰啲神父有咩分別呢？ 係呀，嗰個贖罪券囉。 是啊，那個就是贖罪券來的啦。因為你說教會，喂，坦白說，我相信牧師都會坐低同陳振聰講一大輪，了解一下他的心路歷程啊，會有這個這樣的我們叫做 due diligence。我不相信明哥同閉笑兩者傾咗一個鐘頭喺閣樓嗰度係有 due diligence， 即係究竟知道閉笑懺悔嘅程度去到邊囉，會唔會繼續唔好再買挖礦機啊，唔會啦。唔會再將嗰個 FCC 啊嗰個貨幣歸邊，然後炒上去啊？ 嗱，點解阿世良講嗰個挖礦機咧？其實呢個涉，當然我唔可以 expect 阿明哥會去有一個咁嘅即係叫做反省咧，就是、有關咩咧？其實有關我哋成個世界咧嗰、那個嘅叫做嗰、那個。我唔知點樣講個賺錢形態定咩，你有睇過呢個華爾街嗰個套電影呢、其實華爾街嗰套電影就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嘅社會向炒賣嘅角度去繼續發展嘅時候，我哋成個世界就不是生產。嗱，挖礦機呢其實就係炒賣當中嘅極致，係極致嚟嘅。佢唔係淨係話華爾街係咪炒期貨啊諸如此類不是生產啊，呢套電影就係 challenge 一種咁嘅華爾街哲學。 如果越嚟越多人咧賺得最多錢係靠炒賣嘅時候，咁於是從事生產嘅人嗰個 incentive 越嚟越低。 你問我其實虛擬貨幣，我唔明白，我唔識啦，但我覺得同層壓式推出有咩分別？你問我，只係揾人接火棒嘅啫， 嗯， 係嘛？然後跟住將啲貨源歸邊炒上去，就係咁啦。嗰個市係做出嚟嘅。如果你喺股市裏面係拉得嘅，喺股市裏面做呢啲行為啊，係拉得嘅，其實做市行為嚟噶嘛。 嗯、 好啦，但係喺呢啲虛擬貨幣嘅市場裏面咧，係冇呢啲咁嘅規範喺裏面嘅。跟住嗰啲所謂挖礦機，其實只不過係幾千蚊。 你買個 server 咯 嘅電腦嚟嘅啫 ，open 又跟住俾人哋用你個 server， 但係而家當然啦，如果你留意呢種嘅虛擬貨幣咧，而家就冇乜人再會買 server 嚟去做呢樣嘢，因為嗰個你所釋出嘅電費咧係已經 cover 唔到你刮到嘅所謂嘅虛擬貨幣啦，即係而家成本好高啦。不過我唔討論呢一點啊，就係我自己覺得成個就係、是、exactly 我而家又已經介紹咗所謂嘅刮礦嘅程序係咩咧？你係唔需要付出任何嘢，你就只不過係買啲 server 出嚟， 插著佢咯， 插著佢， 俾電佢嘅， 俾電佢 就完噶啦。 嚇、啊，咁跟住咧，呢、這、一個嘅阿幣少爺咧，就因為一個咁嘅機會咧，就賺咗唔知七位數字嘅家財。OK， 但係嗱、啊，老實咁講，你問我自己本身嘅價值系統嚟講，我係唔會欣賞你幣少爺噶。我係唔會欣賞呢一種嘅賺錢方式。 唔 係， 我覺得明， 我係落後咗。 明哥最大嘅問題咩？就係話呢個幣少會繼續利用明哥呢隻歌詞的 啊， 當自己洗咗底之後，繼續去推銷佢呢啲咁嘅嘢。所以我想問一下明哥，你係咪 endorse 緊佢做嘅嘢咧？呢個係最根本嘅問題。 嗯， 唔係話浪子回頭金不換咁簡單，而係話呢個浪子回頭之後，其實佢繼續係推銷緊呢啲咁嘅嘢嘅喎。如果係倫敦金嘅話，如果佢賣嘅倫敦金嘅話，即係話繼續推銷緊呢啲咁嘅嘢嘅喎。 喂，我唔敢嗱，老實 咁你 endorse 佢係咪即係 endorse 埋佢呢啲行為咧？ 好實咁講，我真係唔能夠排除。 係咪俾九萬二就可以咁做咧？ 我真係唔能夠排除咧，阿幣少爺，我真係唔能夠排除咧，你用一個咁嘅咁浮誇嘅呢個宣傳方式，到最後你吸引咗一班乜嘢人去即係叫做幫襯你去買，即係幫襯你去買一啲嘅叫做虛擬貨幣咧，可能係一啲阿婆啦，可能係啊呢、這個幣少爺。哇！賺到咁七位數字嘅錢啊，咁樣 總有啲盲目咯，我覺得。 係啊，我真係唔能夠排除有一班人根本連虛擬貨幣係乜，成個所謂刮礦行動係乜，淨係知道你幣少爺咧，直此咧賺咗呢個七位數字嘅身。 就揸呢個林寶堅尼好似。 林寶堅尼係 住呢個西貢村屋、獨立村屋咁咯。 喂，我如果作為我會擔心呢樣嘢嘅話，明哥，我會擔心一樣，即係話會唔會呢個人？會利用一個咁嘅行為咧，你可能令到有部分嘅人咧，會係行咗佢一條路，又到最後我唔知佢會得到一個乜嘢嘅結果嘅喎。依、這個我會擔心嘅喎。 咪算啦，我覺得，如果我係鄭若驊，而家第一時間我要深水埗先啦，真係。可能大家刮唔到佢話律政司歸宿咁耐咧，可能喺北韓飯店見到佢真係。如果你講得即係一個職業洗底人咁有效嘅，喂大佬你咁啊排住隊喎，真係我覺得。 我鄭若驊下一個應該去。真係應該去，佢真係要洗底。 遲咗，遲咗，俾幣少食咗頭啖湯，而家再去，即係喺幣少下面就真係弊咯，我覺得。 鄭若驊真係好弊。 嗱，呢個就冇辦法，我覺得，即係始終喺一個咁樣嘅膚淺嘅社會裏面咧，總有呢啲所謂善人係覺得自己做緊善事。咁當然啦，我覺得由陳海欣開始到鄭永信，即係我哋已經先後兩次去批評過呢個明哥所做嘅嘢。包括接呢個張曉明嘅呢個牌匾等等呢啲行為，咁好多人就話：，點解佢係建制派嚟嘅？算啦。咁其實我相信好多人係唔當明哥係建制派，先至有嗰個破壞力。嗱，如果佢係建制派，即係話你去新家園協會走去排蛇齋餅粽，冇人會覺得有效用嘅，因為新家園協會係人都知道，就係、是、阿四叔個仔同阿鄭永信兩個搞出嚟幫新移民，原來喺嗰度排蛇齋餅粽嘅組織。 我又用一個膠啲啦，我膠啲啦講就係明哥佢起初派呢個飯盒，我係好 appreciate 啦。當然即係呢啲咁嘅，我亦都係覺得叫在地公民行動啦。呢啲係屬於嗰個範疇啦。你去幫個社會解決一啲嘅問題，佢只係一個好有意義、好值得鼓勵嘅嘢。不過我自己覺得明哥係需要咧，係當而家你已經係響咗朵，好多人認識你嘅時候咧，其實。呢、這個時候你真係需要關心政治啦，關心政治呢，我唔係因為你幫建制派諸如，唔係完全唔係因為你幫邊一派嘅原因，而係我覺得你真係要 了解翻多啲，當有人，譬如好似而家今時今日呢個嘅阿閉少爺，佢捐92,000俾你嘅時候，你收定唔收咧？呢、這、一個嘅學問係深奧好多啊！阿明哥，呢、這個學問係深奧好多，因為已經唔係再係你出你自己嘅錢、你自己嘅資源嘅問題。 所以我咪話咯， 你 endorse 緊一啲嘢， 你 endorse 緊一啲嘢 ，endorse 緊一啲價值。 而呢個好明顯係有爭議性嘅一種嘅商業手法 啊！ 由佢大殺幣開始。到而家呢個閉笑所做嘅嘢都係有爭議性嘅啲手法。你而家間接就係你就 endorsing 佢做嘅嘢。嗱，你問我好多機構係咪所有捐款都會收咧？唔一定嘅喎。 嗯， 係咪先？普通捐款、普通市民捐款佢會收，但係嚟自某一啲團體、某一啲組織嘅捐款佢未必會收嘅喎。咁好啦，你話總之幫到窮人我就收。如果你個底線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就恭喜你啦，真係你就會變成係建制派嘅專業洗底人員。 嗯， 一定啦。因為你話任何人都收嘛，因為上次佢都講啦，阿馮檢基揾佢嗰陣時候，佢話我係兵家必爭之地啊嘛，呢、 嗯、 句説話我都愕然啦，即係話佢自我嗰嗰、那個自我意識啊，個、 嗯、 self awareness， 佢係知道自己係個個人都會搶我，佢知道自己市場價值嘅喎、 啊，知 係啊，咁所以我就話閉笑呢個可能就係明哥最後一根稻草嚟㗎啦，我覺得，亦都會收咗92,000之後，我覺得亦都會咧，真係影響好多人咧，會唔會再？去幫呢個北河同行去買飯券俾嗰啲露宿者或者俾嗰啲基層人士咧咁樣，或者另揾其他機構咧咁。咁我相信咧，短期你係會可以攞到個 publicity， 亦都係攞到啲錢。我唔懷疑佢咗啲錢會自己袋，佢一定可能用翻喺嗰個慈善嗰度。 嗯。 但係當你嗰個手段本身係有一個咁樣嘅客觀影響嗰陣時咧。我相信任何支持明哥嘅人，你都要勸下佢要去深思，即係話再有呢啲咁嘅騙子契弟嚟去揾佢嗰陣時咧，佢應該點做咧？咁樣， 嗯， 係嘛？呢、這個我覺得佢係要深思嘅，其實，因為佢係用緊自己慈善嘅名聲去 endorse 緊呢啲人嘅， 嗯， 唔係話我哋特登要去揾佢嘅，即係掹，即係去扯佢後腳，而係話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warning， 真係。如果仲係咁嘅話咧。呢、這個就係你嘅慈善事業，對好多人嚟講就係、是、話：，屌你有大靠山，你有咁多呢啲建制派嘅水喉泵水俾你，咁仲想乜揾我哋咧？咁等於好多人每到買期日，總會喺網上秒大家唔好幫工聯會買期，唔好幫嗰啲婦女組織買期，因為佢哋後面係建制派嚟嘅一樣。我唔相信，即係我唔希望有一日，連阿明哥嗰檔嘢對好多人嚟講都歸入為建制派嘅慈善組織。 嗯、 而我睇到呢、這個其實已經係。有咁嘅趨勢嘅，其實已經係，即係對佢嚟講係一個，我覺得閉笑呢一單咧，除咗佢自己閉笑自己閉閉之外咧，其實明哥都幾閉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就招呼下呢個鄭若驊。 如果有啲熱嘢食就好啦，真係好凍。真係好想食蛇羹啊！ 喂，後生仔又係你，後生仔又係你啊！有嘢益你啊！ 有嘢益我？咦？戀上聖誕優惠，蛇羹？ 係啊，人民超市，係啊，支付八樓。 哇！真系好大碗啊，仲好多料添，食完一定暖粒粒啦！人民超市戀上聖誕優惠，大廚系列古法五蛇羹，足四人份量，而家特價168元咋，仲有大廚系列包汁貝海參花膠，都系特價238元咋，買嚟做冬就啱曬啦！